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会以国语进行广播，敬请留意。 加油 ！Fighting！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爱加油哦！ 加油！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欢迎庄俊霖制作主持，心灵加油站。 其实要开拓一间教会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呢这次呢Tony 呢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才女。我的朋友呢她多才多姿之外呢她竟然还真的去参加了一个教会从无到有经历神迹的一个开拓的事工。而且呢这个教会呢现在也非常成功，这个教会呢是荣耀城灵粮堂。或许呢各位如果有坐捷运的话，在捷运哪一个站，阿比你可以说吗？ 芝山站。 芝山站嘛，哈，一下车就会看到。 对，它一号出口出来右前方中华电信的楼上。 OK， 所以既然把阿比介绍出来，你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芝琳。那我现在在荣耀城灵粮堂，就是 也有担任带导者的服事，然后还有敬拜团的服事。那有的时候也会帮忙，就是上初阶的教会的装备课这样子。 OK， 对。 所以芝琳，你自己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怎么当时会想要参与开拓呢？ 是因为当时我的牧师他们其实有一个渴望。其实他们一直很渴望，就是在十年里面可以为神能够去训练100万个门徒。那他们对青年人非常有负担，所以他们从就是受了神学装备以后，然后也去实习，然后有一些牧养的经验以后，他们很渴望能够出来成立一个就是一个教会来开拓他，而且来训练年轻人。 哇，所以当时你们是哪一个教会出来开拓的？应该算是职堂。你们是职堂吗？ 我们其实也有一个过程，但我们最后就是由台北灵粮堂这边就是才我们出来拓职这样子。 拓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哪位主任牧师他带领你们出来的？ 是牧师夫妇。 哦，牧师夫妇。 对，就是黄福国牧师跟王翠如牧师。 对，其实一直很想邀请他们来哦，那他们真的是太多服事了。不过呢今天特别邀请到芝琳来呢，你有亲身的经历，从开始台北灵粮堂到现在的地点，这样整个过程是不是可以稍微简单讲一下你们整个开拓团队的简历好了？ 整个开拓团队的简历，应该是说我们的牧师他夫妻两个都是牧师， 是啊， 然后他们其实一刚开始原本有一些带领一些门徒这样子。那当我们一起出来开拓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只有20个人。 哦， 对， 所以你们的当时开拓的有20个人一起出来？ 对。 OK， 都是同一个小组？ 都就是可能 在祷告当中有确定有相同护照的，我们就一起出来这样子。 哦， 对 ，OK。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连场地在哪都没有。 哦， 所以我们是先在北投的捷运站那一边。 嗯。 我们原本会堂在北投，所以我们一刚开始是去北投的捷运站那边，就是有一个月的行军祷告。然后后来神就是量给我们一个在捷运站附近的场地。 嗯嗯嗯嗯。OK， 所以祷告之后真的找到教会是民国几年的时候开始？ 2008年。 2008年开始。 对。 找到现在的芝山捷运站这个线、 那时候是在北投。 哦，最早在北投。 对对对。那大概两三年前就转过来芝山这里。 哦 ，OK。所以2008年正式开始，现在是2015年。 对， 所以七年有多少个弟兄姐妹？ 现在大概400个会众， 400多个。 对，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榜样。所以短短的七八年之内，从20个到400多个。 嗯，对。 OK， 是不是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教会的意向还有使命？ 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要。要恢复荣耀的生命，然后建立荣耀的教会，为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哦 ，OK， 所以是不是出来的20个的原生代、原生拓殖的牧长们都是年轻人？ 我们的牧师他的确都很年轻，现在才40出头啊。 对，富国牧师还有翠茹啊。 对对对对， 我记得翠茹他也是牧师。 对。 王翠茹牧师，对 ，OK， 而且她是非常有名的美女、牧师， 她应该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女牧师， 全台湾最漂亮的女牧师。OK， 我认识他们也蛮特别，是在一个音乐会认识的，我发现他们对于这个音乐方面也是有很多的造诣 啊，对， 而且好像福国牧师他以前是国军背景。 对，他很特别，本来他可以当就是台湾最年轻的武官，就是驻美的武官。 OK， 就是曾有人想要邀请他来担任这样的位置。 对， 可是，在邀请他之前，他已经先提前退休了。 这么年轻就退休了 ？OK。 对，因为他有一个使命跟呼召，就是他渴望看到年轻人能够被上帝得着，所以他离开了他很优渥的薪资，还有官阶。那他就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的开拓教会、 okay. 那一刚开始因为我们的年龄层都偏小、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小社青啊，经济能力都还一般般这样子，那有很多就是我们接触的族群又是学生，所以那时候福古牧师他其实刚开始是就是有做一些做一些一般的工作，比如说是在物流的公司里面当高阶的客服主管、 okay. 对国外的，对，那他就提供了他很多，他几乎把所有一切都给我们了吧、 就是开拓的初期的时候。 对, 对、 OK， 所以真的感觉上你们感情也很好、 像 一家人一样。 对对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待会呢听一听 Abby 呢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荣耀城灵粮堂他们的开拓历史。 好 ，Abby， 其实听到这样的见证啊，真的很感动。二十个人，七年的时间，四百个人的教会，而且，我相信你在当中也经历到从无到有哦。 对。 那其实真的是也是人生难忘的一个经历啊、哦嗯。是不是这段时间，请你来介绍一下，就是荣耀城灵粮堂啊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特色就是一直以来保有七成的会众是学生。 哇， 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然后热情，然后信心，想要实现梦想的教会。 哇，真的很棒！而且你说七成的同会众都是学生，都大学生，高中、 国高中到大学都有。 OK， 对 ，OK。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刚开始出来是学生，可是现在就陆陆续续有有一些的家庭进来，那家庭也把一些孩童带进来。 Okay. 对，所以大概这一两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家庭小组越来越多的家庭， 嗯 对，就是大概这两年从两三个家庭到二十个家庭，然后从孩子就是抱着，然后到现在有两个班级的学生分学龄前跟学龄后，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神其实很祝福我们。 哦、所以这其实这样听说，这样听你这样来分享，你们有一些事工的重点哦，还有社区的事工，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其实我们教会一直被祝福，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愿意去祝福别人的教会。 嗯， 当我们刚开始开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出去短宣了， 嗯， 就是有去菲律宾短宣啊，有去内地短宣啊，去很多地方。那当我们还年幼或者是还微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懂得什么是给予收这样子。 哦， 当我们给出去，我们祝福神的家，神就加倍的祝福我们。嗯，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很看重第一个就是牧养，然后第二个就是装备。 Okay.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很渴望他们在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精兵，一个基督的精兵。那他们进到职场里面去，他们就可以转化这个职场，改变我们的国家。 哦，就是在培养的年轻人的事工当中有很多着力点。 对， 那是不是可以再讲细腻一点，你们一定有很多针对国中高中或者是社区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工作。 嗯，有哦，我们就是在校园的时候，在校园学生其实他们都会去做一个，在开学季会做一个社团招募啊。 哦， 那他们会做一个活动叫做基督徒靠过来。然后他们就去举牌，他们用各样的创意，然后去邀请那些可能是从中南部上来的，那他可能还没有教会。 嗯， 那当他们来留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进关怀他，邀请他来聚会，然后了解他的需求跟就是陪伴他。 对， 这是基督徒靠过来。那另外我们在校园里面还有巧克力使徒，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爱神，我们也热切的爱人。 巧克力， 对，要像巧克力一样可以融化人的心，这样子， 哦、okay, okay. 让人遇到巧克力就很开心，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巧克力使徒他们就会去校园关怀啊，然后为有需要的人祷告，然后在比如说可能要考试季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自己买糖果回来，自己分装，然后分装成欧趴糖，然后送去给这些要考试的学生，祝福他们欧趴。 欧趴糖， 对 ，OK。 对， 嗯，哦、那是不是这段时间再请你介绍一下黄福国牧师，还有美丽的王翠如牧师，他有什么样的恩赐？你自己在从旁边看他们， 是、嗯，我觉得他们很谦卑，就是、 okay. 每一次我们都在开玩笑说，有时候可能就是当户外还很明亮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室内不会开灯。 嗯、 对，那什么时候灯亮呢？我们就知道福国牧师过来了。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哦， 他的行政恩赐非常明显、 嗯。 当然，他很多的东西也都很棒，比如说他的讲道是充满了笑声的，就是每次当他讲道的时候、 哦 欸，其实大家就是笑声不断，可是又很有启示跟亮光。 嗯、 那翠如牧师他其实在敬拜上面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带下神恩膏的一个、嗯、讲员，这样子，就是他的先知性的祷告也很明显。然后他有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带一个新朋友来我们教会，他第一次来、 嗯， 然后那时候翠如牧师在台上，他就有一个感动，有一个知识性的言语，他就说神这样医治某三种疾病， 嗯， 结果我这个朋友这三种都有， 哦， 而且他在牧师宣告的时候，其实就当下他就感受到热流进到他的身体里面，然后他就所有的症状都减缓了，甚至好了， 是的， 所以他就很惊讶，他后来就留在我们教会了。 哇，经历这个神迹奇事医治的大能。 那我觉得翠如牧师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会鼓励人的、一个牧者、 哦、 其实我们的牧者都非常非常好，他们常常就是最辛苦、嗯、可是他们就把最大的荣耀归给同工 或感谢会众。 OK， 对，我一直看到他们是一个很谦卑然后很乐意分享的牧者、 嗯、OK， 比如说有人住比较远，那他们连考量车子要买什么都是考量说我可以载几个人回家、 哦嗯嗯、 是 才去做一个购买的选择，这样子。 哦，买车是考虑到会众可以载几个会众回家。 对，因为有人他可能服侍到比较晚比较远，那他们就是有时候 还接受他们回去。 哇、哦、真的是很有特质。哇，我想再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荣耀城林良堂呢，在整个这个拓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爆发点，就是特别因为这个事工或者特别一个事件一个见证啊，然后让教会倍增或者是一个突破点？ 好，我觉得第一个教会成长的关键一定是祷告、 嗯、 所以我觉得在教会起初当人微小的时候，我们就很谦卑的去寻求神，因为我们真知道不是靠人的力量可以去扭转一个人观念让他信耶稣，所以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荣耀城都有一个爱耶稣的恩膏，就是我们很渴望看到神的荣耀。你知道年轻人虽然很有热情，可是年轻人真的缺少精力，所以我们真的是很专心的来依靠神，所以就看到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那我觉得就是祷告会集一定是一个让我们成长的重点。 OK， 你祷告会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就是都会来吗，还是说跟主日的比例？ 嗯，应该会有六七十个人是固定参加祷告会的、 okay. 如果以四百人的教会的话， 快到10%，快到20%，差不多20%。 对 ，OK 那。那如果是特别，比如说寒暑假学生都已经就是放假的话，可能人数还会再更多。 更多哈、哦。 对。 哇，那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成效具体的事工？ 嗯，我觉得我想要分享就是，之前他们在做校园，因为我有讲巧克力使徒嘛，那校园里面就是还蛮多学校有、大概接触了20几个学校吧，国高中到大学这样子、 嗯、 那有一些国高中国中可能会带得胜者， 那有一些老师也协助我们， 嗯， 对，那有一些是他可能已经在教会认识神然后受装备的学生，他们真的就为福音大放胆量， 嗯， 那他们甚至是跟老师要求说，哎，老师，这个班会可以让我们来使用吗？这个班会的时段，而你会发现他就是把好像带了一个很完整的布道会一样，他就是带了破冰，然后敬拜，唱诗歌，然后分享他们的见证，然后最后他们就分享耶稣的福音，然后呼召决志，就很完整的。那很多人他们是每一次当我们在聚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有一些特别聚会，他们就很努力去邀请。所以我觉得这些校园的活动，其实都是这一些学生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去撑起来的。 嗯， 所以他们亲自的投入跟参与，那包括我们寒暑假其实是有两大特会， 哦， 一个是 catch 特会 catch 特会， 对，一个是超世代特会， 超世代， 对， okay， 他们其实都是在鼓励年轻人说你要去实现你的梦想， 嗯， 所以在里面有很多的才艺比赛都是跨校的， 嗯， 然后跨年龄层，然后有我们也真的去找了专门的评审来，比如说他是歌唱比赛，我们可能邀请赵志哲来帮我们当评审， 哦 okay， 对，那我们这是就是或者是他是一个时装的秀这样子来了解说谁最会打扮，谁是校园美女这样子的类型，我们可能就找专业的新蜜来帮我们做评审， 哦， 对，类似有这样的一个寒暑假有一些这样的营会来帮助青年人不只是实现他们梦想，而且在营会的当中跟他们讲耶稣，跟他们讲福音，而很多人透过这个方式也信主也决志， 嗯， 那最后一个我比较想要分享是最近我们有去宜兰短宣 ，OK， 那在刚好跟一个机构就是有合作， 嗯， 那在这个机构里面，他们有很多的学生是单亲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或者甚至已经没有爸妈， 嗯， 他们都是一群失亲儿，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是的。 可是当我们的青年人去带领他们营会，去带领他们认识神，教导他们祷告，跟他们分享见证的时候，很多人他的心就被改变了， 嗯哼哼， 很多人他不再看自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好像是一个孤儿， 嗯， 他们开始去抓住神，而且就是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之后有50个人他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 50个人一个营会就有50个人决志受洗， 对， 嗯，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当这个世界都告诉青年人说你什么都不会，你的环境很糟糕，你毕了业只领 22K，嗯，可是我们相信上帝告诉我们的是神要让我们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 嗯， 是神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倚靠，成为我们的磐石，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神的根基上面去鼓励，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来鼓励他们， 嗯，哇，真的是很精彩，哇，这样一听就知道了整个托职过程当中会有这么高速的成长其实是有原因的，也看到你们20个团队从小小的种子发芽影响了好多人，非常感动，哦，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听听荣耀城灵粮堂它开拓的过程。 志玲，其实在开拓教会的过程当中一定有高山低谷嘛、 嗯、 上帝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当然他也会用我们，用他要用的仆人，然后会有很多的高山低谷哦，是不是？这段时间请你来分享一下、嗯、就是教会在拓殖还有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哪些挑战，甚至可以分享几个失败的经历。 失败的经历，我觉得挑战一定会有。第一个就是我讲到说年龄的年龄层偏低，所以经济一定是我们的挑战。 经济，对，好像做青少年事工一定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对， 就经济上的部分。 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创意，能够去支付我们的、房租啊、水电啊这些，还有恩典这样子。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做某一个事工的时候，可能因为起初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经费可以来， 是的，是的， 来申请补助一类的。 哎、欸，不过 所以 既然是职堂，一定母堂有资源吧？ 对，但是因为它也是有限的， 嗯哼， 对。那所以比如说当我们在搬到新堂，也就是现在芝山站这边的时候， 是的， 其实因为场地很大，装潢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嗯 哼哼，那其实装潢完以后，我们就等于没有什么，手边没有什么经费， 耗尽了所有的资财、哦， 几乎就是。对，所以那一阵子你就会看到很多同工都会越来越苗条，因为很多人都会进到进食祷告的里面。 哦、 对，真的是会很迫切，然后所以、嗯、在祷告之后其实就看到神会开路、 嗯、 比如说会突然有一笔莫名的捐款、 嗯、 那你要查很久你才会发现说、欸、这是谁捐给我们的、欸、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有需要、 哦、 其实你就会发现神 调度万有这样子。 哇，这其实也蛮开心的，就是有意外的奉献，然后也鼓励了很多同工。 对，那因为我们是在大楼里面，所以其实隔音很重要。那当我们有时候敬拜 或太吵，邻居会抗议。可能那时候我们刚装潢完，实在没有经费再做一次的音控的隔音的设备这样子。那我们就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祷告到后来，哎，就是以前福国牧师所带的一个小组员就突然联络他，然后聊啊聊近况啊，聊分享一下，就说啊，那你们教会怎样啊？他说啊，我们教会最近哦，就是需要做隔音工程，大家不晓得经费在哪里。 哦， 对，结果没想到对方说，哎，福国你忘记了吗？在台湾做隔音效果。我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耶，你怎么没有早点找我呢？我奉献你们教会的隔音工程。 哇， 所以两天就弄好了， 完全的奉献， 完全的奉献。 哇，真的很棒耶，好感人哦。是不是还有一些特别的见证经历？ 我记得有一次也很经典。通常一般教会如果到寒暑假学生多会开冷气，那因为我们现在场地比较大，所以按照以往的经验值，大概如果暑假冷气的费用，就是那一季的电费大概是就会比较高。 嗯，高很多。 对，高很多，可能就是会到可能 maybe 到万这样子。对，好，那可是那一阵子也就是很特别很特别，就那一阵子每一次房东来抄电票，抄到后来都说，哎，你们家会很省钱呢。啊，怎么几次抄下来你们都是几百块 啊？那是怎么？ 电表我们没有动，但就是神供应了我们。 这个，这倒是一个蛮特别的， 这真的很恩典。 就真的 我觉得太多恩典， 几百度的电费的钱。 对对对，就几百块，比家庭用电还要省。 那就已经无法用正常的理解的程度来 分析，真的完全没办法，而且真的是好几次啊。 好几次，哇，真的很棒。好吧，那这段时间 希望房东没有听到， 一定这个。教会的建立嘛，当然不可能永远都在高山嘛，一定会有一些低谷， 对， 甚至有一些失败的经历， 是， 是不是请你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开拓初期就是第一个教会的会堂那边，它是商办大楼，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企业， 是的。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学生，然后所以他们。第一个他们觉得你们成员太复杂了，因为你们都打扮得很新潮，所以他们就是在里面就是有一些声音，就是不喜欢我们跟反对我们，甚至连耶稣爱你都不让我们挂。对，那其实我们也很客气，但是我们也很恩典，就是后来神就为我们开路，预备一个更好的会堂。对，但是 原来是第一个地点，因为遭遇到这个环境上的逼迫。 对对对，其实 让你们 就是神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这样子。 Okay. 然后比如说我们也想要借一些布道会用的场地，那我们记得我们那时候跟某个学校租借场地，那一个负责的人他其实比较会公器私用。那他也比较不喜欢教会去借，就是借那边的场地。 是的，是的。 那我们也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这个人就被调职了，他就被调到其他学校去，然后换了一个基督徒的负责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神很特别。那当然，你说有一些低谷是一定有的，因为在。我觉得很特别，每一次当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跨越到下一个成长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塞动我们，他会把麦子跟稗子塞出来。 哇， 对，所以在那个阶段就会有一些人跟事情，可能原本我们要托付给他一些很重要的职分，可是却发现啊，原来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对，那就可以及时的处理。对，那我觉得很不能说都没有人被影响，可是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因为我们牧羊的方向一直就是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 是的， 所以他们很清楚我今天跟随的不是人，而是上帝。所以其实他虽然有一些的影响，可是却没有让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灾难。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神一路上保守我们，然后真的很祝福我们教会， 很祝福你们教会，真的很棒哦。我想最后的时间呢，请你请芝琳呢，你再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 荣耀城灵粮堂呢，它成长的这个因素大概有哪一些呢？ 嗯，我觉得其实关怀跟牧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的。 我觉得很多人他在找一个认同。就是我要怎么样在真理的里面来看神怎么看我，我怎么样活在一个爱的群体里面来建立自己。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所以当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关怀他，但我们也会挑战他，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世界的声音，所以我们也会就是陪他读经，然后跟他分享，然后带着他祷告，让他来经历神。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他真实被神的爱触摸，跟他感受到神的爱以外，其实很难去改变一个人什么。对，但是因为每一次当我们为一个人来到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花一段时间在祷告了。当他来之前，我们可能有一个3×3的属灵认领，或5×5的属灵认领。我们会把身边的朋友先把他列下来为他祷告，而且是一整个小组都在为他祷告。等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又开始2-3个人能够一起去关心他。所以他是很快就会被爱包围的。 那怎么训练他们呢？你们有没有一套方式，或者是说 我们有 训练门徒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其实当然教会会有一些真理上面的装备，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关怀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东西。对，这个东西其实是从牧师开始到影响到同工，再影响到下面的组长跟组员的。对，所以其实当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会第一个他会很热情的被欢迎的。他会发现说，哎，怎么他很快就会被发现他是新朋友。对，因为他会很快就会被人家邀请说，哎，你是第一次来啊，你要不要有小组的一个陪伴啊， 一个氛围哈。 对，他就是看到爱，然后看到热情，然后看到他被接纳， 被尊重。 对，被尊重。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装备课，比如说哎会帮助人认识耶稣跟我的关系啦，然后我要不要受洗啊， 就信仰造就， 对，信仰造就一接一接的帮助他们。那整个过程因为我们同工其实都有在为这些人祷告，很多人他是在祷告的时候就发现，哎，我没有讲的事情怎么被你祷告讲出来了。那他自己就会知道神真的认识他。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去给，是因为我们先被满足。对，所以神的爱先激励了他，他就会想要去传福音。而且他看到自己的生命改变，他就会很想要跟人家分享说，哇，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当你认识耶稣，你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他们很多我们脱堂之后，其实很多人他用各样的方法，而且我们会一直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得着不同的人。对，那包括媒体我们透过网络，透过 FB， 我们透过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同工，我们都会去转贴我们粉丝专页里面的一些文章。 就是会按赞转分享。 对，我们会转分享，所以无形中很多人就认识了我们的教会。而且我们其实很鼓励大家做见证，因为见证的原文就是再做一次。所以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发现说，啊，他以前也是就是看起来没有很厉害，可是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哦，原来依靠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有些人他的爱心就会被激励了，他就会想说，那是不是我也来试试看？对，那也来为主得人呢？因为如果当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也很想要让帮助别人生命也被改变。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热情，是一个文化在我们教会里面。 哇，今天真的很开心的邀请到荣耀城灵粮堂董芝玲阿比来到节目当中，然后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开拓教会的过程哦。我想呢，今天听过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就会再一次的有更多的反思和鼓励哦，也盼望以后有机会再请阿比到节目当中。 Thank you.